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19世纪末，一个英国商人拿着一个圆圆的皮球来到了巴西，他告诉巴西人，这个皮球是用脚来踢的。巴西人看着这圆圆的玩意儿，调侃地说，这家伙看起来像地球。英国商人意味深长地纠正，不，它不是地球，但是它能够征服地球。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一个黑白相间充气的圆形皮球，在面积为600至700平方米的绿茵场上或滚或飞，22名球员奔走追逐，场内数千数万乃至十数万的球迷为之欢呼倾倒，五大洲各个角落的亿万电视观众们为之迷恋欣赏，它就是足球。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足球以它特有的魅力，将世界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热情和希望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任何体育比赛都会有胜负，但都没有像足球比赛那样举足轻重的。一场比赛的胜负与一个国家的地位、一个民族的荣辱休戚相关，胜者可以将这个国家抛入欢乐的海洋，而失败者可以使一个民族陷入痛苦的深渊当中。这就是足球在世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应当说，足球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运动，甚至简单到一个人只要腿脚能活动，顺脚踢动那个重量仅为14至16盎司的皮球，这就可以称得上是踢足球了。它的规则也简练易懂，一学就会，这就决定了足球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它确确实实呢，又是极其复杂的运动，甚至复杂到一个人要真正学会踢球和参加比赛，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而艰巨的训练，具备比赛需要的力量、速度和技术。而一个球员要加入一支球队，就必须把自己汇于一个整体，而一支球队绝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体，在比赛中他就要讲究风格、技战术的配合，要根据场上瞬息万变的局势应付自如，还要出奇制胜，所有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现代足球只度过了短暂的100多年的历程，但是它的规模的确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体育运动。足球普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前归属国际足联的总会员数达到了165个，是世界上最普及的单项体育运动，故称为世界第一运动。而足球运动也是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有着它诉说不尽的故事。据说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中世纪以前就已经在从事一种足球游戏了，他们在一个长方形的场地上把球放到中间的白线上，用脚把球踢滚到对方的场地上，当时呢称这种游戏为哈巴斯托姆。到了19世纪的初叶，足球运动在当时欧洲及拉美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已经相当的盛行了。直到1848年，足球运动的第一个文字形式的规则——剑桥规则诞生了。所谓的剑桥规则，即是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伦敦、牛津和剑桥大学之间进行比赛时制定的一些规则。 当时每支球队有11个人进行比赛，因为当时在学校里每套宿舍住有10个学生和1位教师，因此他们就每方11人进行宿舍和宿舍之间的比赛。现在的11人足球比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到了1863年的10月26日，英国足球协会召开了现代足球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草拟出了足球比赛的规程，但是有些条文却离今天的规则相距甚远。比如当时有这样一条，当球从球门柱之间进入或在上面的空间越过，不论高度如何，只要不是被手扔击运进去的，都算赢一球。那个时候球员的位置和阵型也不同于今天，每队1名守门员、1名后卫、1名前卫和8名前锋。 足球是世界上最受人们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它能让人追求，令人疯狂，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和遐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足球的魅力。 然而众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古代足球的出现比欧洲更早，历史也更为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35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老百姓在干旱时举行了一种祈祷仪式，他们以边跳舞边踢球的方式求神拜佛，祈祷下雨，这就是最早的足球。到了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01年间的战国时代，民间开始流行起具有足球运动动作技术的蹴鞠游戏。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改革推行了胡服骑射，赵国人学会了骑马和射箭。赵王呢，经常带着亲信骑马出城闲逛。一日，他们来到了一片树林，看到林中有野兔树枝，国王金口一开，给我抓活的。他的士兵立刻兵分四路，合而逮之。不想在惊恐之中，野兔横冲直撞，从马群的屏缝当中纷纷逃走了。一位谋士突然眼前一亮，上前献计道：大王，这种围猪很有趣，我们不妨用球代替兔子，不出宫门便可以天天玩之啊。 好主意，赵王大加赞赏，那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了。 于是足球运动便在中国诞生了，但是当时还属于骑在马上的运动，称之为蹴鞠。在中国文字的解释上，这蹴啊就是踢的意思，鞠就是皮革之内放入富有弹性的毛发物，这样的球落在地上和踢起来就能从地面上弹起来。这种蹴鞠游戏很受孩子们和成年人的喜爱。汉代蹴鞠是训练士兵的一种手段，它制定了较为完备的体制，比方说专门设置了球场，规定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两端各设置6个对称的鞠峪，或者也称作鞠室，各由1人把守。场地的4周设有围墙，比赛呢分为2队，互有攻守，以踢进对方的鞠室次数的多少来决定胜负。经过了汉代的初步流行，到了唐宋时期，蹴鞠活动达到了一个顶峰和高潮，甚至出现了按照场上位置来分工的踢法。唐代蹴鞠已经有了多种方式，而有比赛颠球次数的打鞠，由场地中间挂网，类似网式足球的白打，也有多人参与拼抢的越鞠，还有了设立球门的比赛。而这种方式每队有一定的人数和固定的位置，规定队员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踢，不能移动。西汉时期的项楚是第一个有记载的球迷，不过他的经历却是相当的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这个项楚他不听，仍然外出去踢球，结果是吐血身亡。这也使得项楚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致死的球迷。汉唐是蹴鞠活动的昌盛时期，在这个时期足球运动开始对外出口，首先登陆的地方就是英国。蹴鞠本是作为一项完整的产品对外出口的，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交通工具十分落后， 经过了数月的长途跋涉，蹴鞠在到达英国的时候，马匹已经累死了，就剩下一个球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球，英国人仍然视之为珍宝，只限为王室的专有活动，禁止民间享受这项娱乐活动。到了公元11世纪，丹麦人入侵了英格兰。有一天，英国人呢在挖战场的时候，偶尔挖出了几个丹麦人的头骨，想起了丹麦人入侵的罪恶，这些英格兰人极为的愤怒，他们抬脚狠狠地冲着骷髅头踢过去，解恨之余又觉得很有乐趣，于是挖战场的英格兰人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这个踢球的行列。这种爱国行为打动了英国国王，为了奖励人民，英国国王下令王室足球要对民间开放。很快，足球运动在民间传播开来，成为流行一时的体育娱乐活动。12世纪初期，英国开始有了足球比赛，比赛是娱乐活动，一年两次，一般在两个城市之间举行，主持人把球往空中一抛，比赛就算开始，双方的球员就会一拥而上，大叫大喊，又踢又抱，哪一方能将球踢进对方的闹市区，哪一方就算胜利。如果球中途窜入了居民的房中，运动员也就一窝蜂地冲进去乱打乱踢，常常把屋子里头的东西砸得是稀巴烂，房主呢只好自叹倒霉。路上行人碰到球滚来，就会遭受一场飞来的横祸。因此在当时，球赛一开，人们就得躲避灾难，关门闭户，一直到球赛结束才能恢复正常。那这样的球赛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英国政府便下了一道禁令，规定足球比赛要在空地上进行，进入闹市区者重罚，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足球场。1863年的10月26日，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运动组织，英格兰足球协会，并且统一了规则，现代足球运动应运而生了。这次制定的足球规则一共有14条，它就是现今足球比赛规则的基础。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就将足球列为了比赛项目之一，结果丹麦队以9-0战胜了希腊队，成为了奥运会足球比赛的第一个冠军。从1900年的第二届奥运会开始，足球被列为了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它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1904年5月21日，国际足联在巴黎成立。1930年起，每4年举办一次世界足球锦标赛，比赛取消了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从此现代足球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了。1958年的7月，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博士来中国时曾经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最终没有发展成为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现代足球运动，这个质的飞跃是在英国完成的。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关于足球，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比方说，在二战前，原苏联的基辅迪纳摩有一支享誉欧洲的球队。基辅迪纳摩队员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团结向上的精神和顽强不屈的作风，令他的所有对手都感到敬畏。而时隔不久，战争的魔爪伸向了原苏联，迪纳摩的队员们毅然放下了手中的足球，投入到了保家卫国的战争当中。几年之后，也许是命运之轮的安排，几名基辅迪纳摩的球员再次相聚在一起，不过他们是相聚在了纳粹战俘集中营当中， 在那里他们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终日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有一天，一名高高在上的德国军官向战俘们宣布，德国的某位将军要来此视察。为了迎接这位将军，集中营将举行一场德国士兵与战俘之间的足球比赛。基辅迪纳摩昔日的队员们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俘队，他们知道唯一的反抗机会来临了。临时组建的战俘队当中有一半是迪纳摩的球员。也许德国军官知道迪纳摩球员的厉害，所以在比赛之前以命令的口吻对战俘说，战俘们，你们听着，今天你们只许败不许胜，否则你们后果自负。队员们没有说话，因为他们根本就知道自己上场之后应该做些什么。比赛开始了，也许离开足球的时间太长了，迪纳摩的队员们显得有些被动，踢得有点吃力，不过他们仍然以积极的拼抢来弥补生疏的球感。那种强硬的作风让德国人吃尽了苦头，而迪纳摩队员们早已经把德国军官的威胁置之度外，时间可以消磨他们的球感，时间也可以使他们配合生疏，但是时间不能影响他们的竞技精神和对足球的热爱，即使是以死相威胁。上半场结束，比分12-2。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名德国军官气急败坏地冲进战俘队的休息室，凶神恶煞地吼道，下半场不许你们进球，如果谁胆敢进球，死神就会去迎接他了。迪纳摩的队员们怒火中烧，双眼当中迸射出了仇恨的火花，血液像泛溢的密西西比河汹涌澎湃。上场的时候，他们相视一笑，心中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下半场比赛开始，迪纳摩的球员们变得势不可挡了，他们爆发了，像火山，像洪水，满腔的怒火和仇恨使得他们的腿变成了枪，球变成了子弹，不停地向德国人攻击，一次两次，迪纳摩的球员进球了，一个两个三个。中场的哨声响起了，全场比赛结束，战俘队7-2获胜。但是就在第二天，七名基辅迪纳摩的球员被押赴刑场，而时隔不久，德国在战场上节节溃败，直至二战结束。 足球是世界上最受人们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它能让人追求，令人疯狂，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和遐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足球的魅力。 二战之后的欧洲满目疮痍，人们的生活大都比较贫困。在风车小国一个贫苦的家庭当中降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取名叫做约翰。约翰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但是他却酷爱足球。然而无情的战争夺去了他做职业球员的理想，现在他的梦想可以延续到他的儿子身上了。然而生活的艰辛使得约翰的父亲倒下了，他在临终时说，将来我儿子的身价会值10,000英镑。那个时候小约翰才7岁，从此他开始了母子相依为命的日子。约翰的母亲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做一名清洁工，在他的苦苦哀求下，俱乐部接收了小约翰做一名球童。从此这个才10来岁的孩子既要到俱乐部干活，又要去大街上买报。而母亲希望俱乐部让约翰做一名球员，但是俱乐部的官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孩子摇了摇头。约翰酷爱着足球，即使他的身体疲惫，他也得抽时间去练球。由于身份低微，约翰只能一边帮球员们捡球和擦鞋，一边默默地把训练内容牢记在心中，然后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当中练习。艰苦和乏味的生活也曾经使约翰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是每当他看见母亲含辛茹苦的眼神，想起了父亲的遗愿的时候，约翰又默默地抱起了足球。日复一日，生活的艰辛咬咬牙就能挺过去，丧失了理想才最可怕。几年后的一天，教练在角落当中发现了一个消瘦的身影，他正在独自练球。 他发现了一颗巨星。而就在这之后不久，球场上有了一位光芒四射、展翅飞翔的仍然消瘦的身影。他身披14号战袍，人们叫他飞人。这个人叫做约翰·克鲁伊夫，欧洲足球史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有人说足球仅仅是一种游戏，的确是这样，足球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有人为它付出了青春，有人甚至为它付出了生命。这种游戏能让人产生追求，令人疯狂，而这种游戏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和遐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足球是世界上最受人们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它能让人追求，令人疯狂，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和遐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足球的魅力。 提起足球，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球王贝利。在贝利的足球生涯中，他一共踢了1363场正式比赛，打进了1281个进球，这是有官方记载情况下的历史最高纪录。其中贝利6次在一场比赛中打进过5球，30次单场进过4球，92次上演过帽子戏法。1964年对博塔福格队的比赛当中，他更是一场比赛打进了8粒进球。一年里进球过百，对贝利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贝利只是一个昵称，他的全名叫做埃德森·阿兰蒂斯·多·纳西蒙托。贝利这个名字是小的时候在街头踢球的时候小伙伴们给他起的。1940年10月30日，贝利出生于巴西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唐迪奥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所以贝利从小就受到了足球运动的熏陶。由于自己父亲的足球生涯并不成功，母亲不希望贝利重走父亲的老路，但是这并没有让儿子放弃对足球的追求。10岁的时候，贝利和伙伴们自组球队，主要在小镇的街头踢球，同时还靠擦皮鞋给家中挣钱。2年之后，贝利的潜力被著名的教练布利多发现，他进入了圣保罗州的竞技队。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除了他的教练布利多。在这里踢了3年球之后，15岁的贝利加盟巴西老牌劲旅桑托斯队。贝利首次代表桑托斯队出战，在对科林西安队的处子秀中破门，当时他只有15岁零11个月大。从此这位球王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贝利曾经帮助桑托斯队夺得了12次巴西圣保罗联赛的冠军、5次全国冠军、2次南美足球锦标赛冠军和2次洲际杯赛的冠军。凭借优异的发挥，还不满17岁的贝利被破格选入了巴西国家队。1958年，贝利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有2个镜头已经成为了永恒。第一个是贝利在决赛当中挑过一名防守队员，凌空劲射得分，被戏耍的瑞典后卫佩尔林后来说，当时看到如此精彩的进球，他自己都情不自禁地想上前去祝贺贝利。另外一个镜头就是夺冠后，贝利伏在队友迪迪的肩膀上动情地哭泣。而决赛的当天，贝利还只有17岁零239天，这也创造了世界杯决赛参赛以及进球队员的最年轻纪录。从1958年到1970年，贝利共参加了4届世界杯，拿到了3次冠军，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位3夺世界杯冠军的英雄。在4届世界杯上，贝利一共打进了12粒进球，仅次于穆勒和方丹，在总射手榜上并列第3位。1997年，贝利被评为世界足球名人榜的第1位。2000年底，

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曾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祝英台和梁山伯凄美的爱情故事，被很多种的艺术形式所演绎。其实啊，他们的故事也被搬上了相声舞台，他们的形象也常会出现在相声作品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两段和梁祝有关的相声作品。说起祝英台和梁山伯化蝶比翼的故事，朋友们太熟悉了。其实在历史资料中，对于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故事还有着另外一种记载。祝英台本是南北朝的一个侠女，素来劫富济贫，最终被贪官加害而死，当地的百姓立碑厚葬了她，但年深日久，这通碑沉到了地下。梁山伯是明朝一位清正廉洁的县令，他死后啊，人们在安葬他的时候刨出祝英台的墓碑，大家看到碑上记载的故事都十分感慨，于是就把二人合葬了。其实无论是梁祝化蝶比翼的传说，还是侠女连丽合葬一幕的故事啊，都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有朋友说了，这么感人的故事怎么用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呢？其实啊，相声里关于梁祝的相声基本上都是学唱类的柳活节目。下边咱们就来听一段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英台休书，听过之后您自然就明白了。 作为一个演员，嗓子不好不行。 哎，那倒是， 这是个条件。 对， 你光有个好嗓子也不灵。 哦， 你还得要练。 哦，得练。 唱歌唱戏皆是如此。 得下功夫。 唱歌一大早几十个人找旷野荒郊或者是山坡上，一看这山坡上满地的青草，空气又好，那边是放牛的，那边是放羊的，几十个人站好了，他们不叫喊嗓子， 那他们叫什么呢？ 叫发声。 哦，发声， 就哆来咪发嗦来西。 哦， 大伙站好了，一个人在前边打着拍子，从底下往上拔高。 哦， 哆咪瑞发咪嗦发拉嗦提拉哆提瑞哆咪咪哆瑞西哆拉提嗦。 嗖这样下来 啊， 在钢琴旁边你要唱， 嗯， 得给你对好了音。 哦 哦，咪嗦哆咪咪咪咪妈妈妈咪咪咪妈咪咪咪咪咪咪咪我那边那边有放羊， 这羊也喊放， 这人气上不好啊。唱戏， 嗯， 那就不喊什么哆来咪发， 那他喊什么？ 喊阿姨。 喊什么？ 阿姨。 喊阿姨。 哎， 哦，不喊二舅吗？ 喊二舅不那 样。喊阿姨干什么？ 就喊俩字儿。 什么字儿？ 阿和姨。 哦，阿姨。 哎，一大早啊，在河边上。或者找个城根儿， 是是， 个人喊个人的，啊，往上拔高， 哦， 一一一一一，不管唱什么戏啊， 啊， 不管是京戏啊，什么其他剧种，拿评戏来说， 啊啊， 评戏也是这么喊， 嘿嘿，这个评戏我可熟， 听过， 哎，干嘛听过？从小我就听评戏，听一辈子了。 这么说您懂？ 当然了， 评戏从前可不叫评戏 啊，过去叫烙子戏。 哎，真懂， 是不是？ 烙子戏以前可不叫烙子戏， 对，那叫蹦本戏。 哎，对对对对。哎，什么叫蹦本戏？ 蹦本戏，蹦本戏就是蹦着唱， 你听说吗？蹦本戏蹦着唱 啊， 那都难看。实际上叫半班戏。 怎么叫半班戏？ 全班戏，生旦净末丑全五行，文武代打全都有。 哦， 他为什么叫半班戏啊？ 嗯， 有个老生小生，有个老旦花旦，有个小丑，就可以唱一台戏。 哦，行当不全， 说白了叫蹦班戏。 嗯嗯， 蹦班戏您听过哈？ 啊，听过听过。 那时候不打那个梆子 啊，那时候啊，他打七块竹板儿。 哎，就那七块竹板。 哎， 就这个。 哎，就这个就这个。 对，您听过哈？ 啊，听过啊。 我来学学，您听像不像那蹦班戏？ 哎，您唱哪出戏？ 马寡妇开店。 嘿，那当时是流行的戏呀。 那就唱几句啊。 好好，您学一学。 要我来了开店的和马来西的寡呀妇啊，好好听那前天人声响亮和人说话，哎呀，要是那个马呀来呀，要是你说啊，好好好好， 哎，对对对。 您听着像不像那蹦蹦戏？ 还真像。 后来就发展了， 哦， 到城市里边改了，叫烙子戏。 哎，这烙子戏啊，可就不打这个七块竹板了。 打什么？ 打梆子了。 对了，这个烙子戏呢，跟这蹦蹦戏又有区别了。 哦，有什么区别？ 唱出来的韵味可就好听多了。 哦， 有一出戏叫《花为媒》 啊，张无可， 唱出那味儿来，还到处摆的都是唐山味儿， 是吗？ 张无可做小楼啊，新发迹早好啊，王尊卿的小心事儿啊，猜写不着啊，我与他做媳妇他是半点也不要啊，爱上他的表姐姐名叫米多娇啊，他是个米多娇啊，我是软门啊，我们小姐让你上去上啥呀，上那个楼啊，我来了。 对对对对对，真有点唐山味。 后来呢，烙子又发展了 啊， 进了天津， 嗯， 和北京以后 啊， 就改了叫评戏。 哦，这个评戏那就不打梆子了， 打什么？ 打茉莉鱼儿。 对的，打梆子太吵。 就是 打茉莉鱼儿好听。 哎， 名演员不少 啊，都有谁呀？ 白玉霜 啊，白玉霜那是白派呀、啊， 仙灵芝， 对， 刘翠霞 啊啊 啊，各有特色， 哎，各有各成一派， 不错， 嗯，好， 白玉霜， 嗯嗯， 唱腔优雅 啊， 仙灵芝，动作细腻， 嘿， 刘翠霞嗓子倍儿亮， 对， 一张嘴就是棒椒酥脆，干口甜， 呵， 好听极了。 您知道南方还有一位、 啊、南方哪位？ 想遍了那个大江南北啊。 谁呀、 啊？叫小翠霞。 哦，小翠霞，哎，听说过， 听说过 啊，还说他是刘翠霞的徒弟。 哎，有这么一说， 是不是？ 哎，他竟唱那个悲剧。 哦，悲剧， 善于演悲剧。 哦， 什么？ 怎么戏？ 莲花案。 哎，那是悲剧。 血手印。 悲剧。 杜十娘。 悲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悲剧。哎，不，哎哎哎。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不是平戏、那是绍兴戏。 知道，人家小翠霞、聪明，跟人家绍兴戏 来那学来、他把它改成了平戏。 哦，移植了。 对，唱的真动人呐。 是吗？ 您知道上海有个天蟾大舞台 啊， 演了100多场，场场爆满。 嚯，就这梁祝啊， 演的太悲了。 是吗？ 散戏以后，1000多位观众出来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出来。 这是哪至于？这 哪一场啊？ 啊， 最悲的就是那出信 休书。 哎，就是啊，楼台会以后啊，梁山伯回家病了，奄奄一息，眼看要死了。 哦， 祝英台不能看他，因为他爸爸把他许配了马文才。 是啊， 怎么办呢？哎，就给梁兄写了一封信 啊， 就写信的这一大段唱，把观众唱的都哭了，那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哪有这事儿啊？ 我在那儿听啊，我都哭了。 你，你也太爱哭了。 有一位老太太，就在那儿哭，散了以后还在那儿哭。扫地的过来了，大妈，哎呀，真是。这都是假的。 哎， 谁说是假的？是真的， 真的， 真的。嗨，那祝英台又不是您的亲人，你哭他干什么？ 哭 他干嘛呀？我不是哭他。 那哭谁呀？ 我钱包没了。 啊，哭钱包了。 哎，本来嘛，听这戏也就够悲惨的了。再一丢这钱包，老太太一直就在那哭。 这老太太也多余，要是我听这出戏，我绝对不哭。 肯定要哭， 没那事， 你非哭不可。 从小我就没哭过，我有一外号叫没眼泪。 这抬杠， 干嘛抬杠啊？ 这有点气人啊！ 干嘛气人呢？哎，你要不信的话，你把小翠霞找来，让他在这唱，你看我哭不哭？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哎，又没地儿找去了， 真斗气儿！ 干嘛斗气儿？ 你还甭听什么小翠霞，你就听张永熙给你唱唱。 怎么着？ 我要不把你唱哭了，我不下台。 告诉你，我绝对不哭。我跟你这么说得了，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 您看这人怎么这么杠头 啊？这杠头，你不信你来了呀？ 我要唱就能把你唱哭了。 我不信， 你非哭不可。 不可能， 不可能。 哎， 我来学这一段。 好啊， 不唱哭你我不下台。 哼，我要是哭了我不下台， 马上就来。 好，你唱吧。 先唱大调啊。 好好好， 把手绢掏出来。 干嘛？要手绢啊？ 准备擦眼泪。 哪至于？哎，这不有手绢吗？我把手绢搁这儿。哎，甭说我哭，只要我用手一摸这手绢，就算我哭了，行不行？ 嘿，多气人呐！好，就这么办了。 你唱吧， 马上我就唱了。 好，好，好， 注意啊！ 有什么可哭的？ 我打空黄山伯哥，我可害了你呀！准备， 准备什么呀？ 准备哭， 老了我去。 祝呀你泪满腮，点点珠泪洒下来，上 写着拜山，我的梁山啊，拜哎哎哎呀，下坠着小妹我祝英啊台，我与你同窗读书，生啊长的那个三啊仔是你恩恩我爱，我们各掏心怀，是指望成为夫妻叫百年的恩恩啊，哎哎哎哎哎哎呀，不料想半路途中就起了这个祸胎，千万你可别把小妹我来怪，我的爹爹把我许配了马文那才，听说是山伯哥你身得了重病，嗯啊，你教我万两黄金都买，也买不了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英台修书这个段子中啊，张永熙仿学的是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英台修书》一折中的经典唱段。其实我们都知道，演绎梁祝最经典的剧种啊，还是要首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越剧中的保留剧目。在相声作品中也有不少仿学越剧梁祝的段子。由于相声是北方的曲艺形式，在观众的眼中，相声演员能仿学南方特有的越剧是十分新鲜的事儿。所以呢，每每上演这种段子的时候，现场总是十分火爆。下边咱们就再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常宝华合书的相声小段《英台吊孝》。 哎，京戏是北京的唱， 是的， 南方的唱我们唱不好。 哎， 因为唱什么你得掌握它这个特点。 是的，地方戏呀、啊有各地方的特点。 就是， 嗯， 您比如说这个绍兴戏， 绍兴戏苏杭二州爱听， 人家绍兴人唱出来真好听。 是的， 我们北方人唱起来就差点， 这个语音不同嘛。 那我们这个舌头， 嗯， 这个打不过弯来。 哦，这和舌头还有关系。 那么将来恐怕这个舌头也得改造一下。 哎，怎么改造啊？ 上理发馆让他给卷卷 上。哎，这没听说。啊、哪有卷舌头的呀？ 哎，反正能唱上他那个味儿了。 哦， 啊， 嗯， 我就喜欢唱。 这么说，您能够唱两句越剧？ 越剧 怎么样？我代表观众反演侯先生唱两句越剧，咱们听听。我也喜欢呢。 我唱不好啊！你别听他说的，您让我唱， 我就喜欢听。 那反正他说出来了，不唱也不合适。 就是嘛， 反正味儿啊、字儿啊什么不对的地方，您自管提啊。 哎， 希望提宝贵意见。 您这是太谦虚了。 哪位你要说我唱的这不对，你来。 哎啊，怎么让人家唱 啊？但是你一定比我唱的好啊。 那当然了， 是吧？ 好， 越剧这个也分流派。 哦，这流派很多了。 哎， 嗯。 你像这个复调， 哦，复全香， 复全香， 是的， 啊，这个齐调， 齐调，齐雅仙， 齐雅仙， 对， 齐雅仙，他有他自己的观众， 嗯，有特点， 背旦最好， 嘿， 上海人就说嘛，齐雅戏个调子，下齐这个， 哎，我听不懂， 就说齐雅仙这个调子太好了， 太好了， 是吧？ 嗯， 他的拿手戏是梁祝。 哎， 他们一会演的时候他只唱一折。 哎呀呵， 他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这是他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我也喜欢这一段， 我就爱听这段。 得两个人唱，一人唱不了 没关系，有我呢 啊， 我跟您咱们一块儿合作。 我知道你不会唱的。我 什么我不 一点都没学过。 您不太了解我吧 啊， 我不会唱啊，我来几个动作您看看，您看我这叫不会唱吗？ 啊，行行行， 您看啊，您想 不不不不， 我这动作 不不不， 怎么了啊？这叫不会唱的， 这是小声书声 啊， 又叫扇子声 啊。对，我这怎么了？ 如气。您、 啊、我这您 这能唱梁山伯？ 我这是 十五贯里的楼二鼠。 嗨，我怎么改楼二鼠了？我 你那动你动作别夸张，你别走到小花脸那儿去。 不是，您要求别太高了， 别弄个丑角那儿。 我跟您呢就那么配着，我跟您咱们一块儿唱这段， 一块儿唱 啊。 那咱们俩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我演谁，您演谁，咱们分分角色呀。 我是唱那个齐亚仙，那个 齐亚仙 那个 旦角 祝英台 啊。那我呢？ 梁山伯。 我演那个梁山伯。 哎 啊，咱们演哪段啊？ 吊孝。 吊孝。不是谁给谁吊孝啊？ 就是这个什么 祝英台 给梁山伯来吊孝。 我是那死的呀，您这拿我开玩笑。我跟您配戏，我演那死的。 我知道你连念白都不会，甭说唱了 啊！ 你还来活的，你就来死的，我就唱这几句。 那行了， 啊、 我听听您这个。 你死的啊？ 啊，我死了。 这应该有床板的。 对了，我得 躺在那儿。 我得停在那儿。 啊，不对， 我就躺。 现在不行 啊， 这没有，你就立着就行了。 我立着。 啊，这个因为咱们这是立体艺术嘛。 哎，就这么讲啊。 嗯， 好， 先立着啊。 行行行。对， 哎，因为您这怎么像死人？ 不是，我这样不是像点吗？这样，啊， 袖子太短了。 哦，怎么给您接上一块是怎么着？啊， 两袖，两袖，两袖， 因为怎么了呢？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你有意思吗？ 自我陶醉，你是观众啊，你还是剧中人、啊、 我是符合剧情。 什么剧情啊？ 您那个是祝英台，我是梁山伯，您不是吊孝吗？ 啊， 您给我吊孝 啊， 俩人感情好，您这一吊孝我挺高兴的，我这是乐滋滋滋的，这合适吗？ 有这样的死人吗？ 啊， 还死人还会高兴 啊？啊，我还真死了。 那可不。 好，我不动。 一介两兄为怕小的女家本赴阴曹，我他两兄随我要他杀子弟得红毛，我亏你好月色想这飞来的晚，我想不晚到。 有意思， 又笑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常宝华表演的《英台吊孝》。除了我们今儿听到的《英台修书》和《英台吊孝》这两个段子之外啊，相声里和梁祝有关的段子还有很多。像侯宝林、郭全宝表演的两三八，马季、郭启儒表演的王金龙与祝英台，都深受广大相声爱好者的喜爱。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段董湘昆演唱的《京东大鼓戏迷》，这里边唱的也是梁祝。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唱一回呀、啊。青年叫韩德成，专门爱把这乐伎听，听乐伎成了那神经病啊，无论见谁都喊梁兄啊。